Safe 音乐特区第二集。Hello， 各位好，我是 Positive 音乐特区的主持 Felix， 又是新的一集了。之前虽然讲了话想做这个情人节 special， 但在做情人节 special 之前发觉刚刚有都几多的新歌 plot 了上台，那个台当然是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啦，忍不住手都是想做多个 podcast， 所以现在就做一个新的出来先。今集会主要 focus on 女歌手多啦，香瑶味会重啲，但系希望你哋大家会中意啦。就即系虽然我唔系会 focus on 即系一路净系播香瑶音乐啦，但系我发觉近排见到好嘅香瑶音乐都唔少嘅关系咧，咁所以我都会播多少少嘅。咁啊，言归正传啦。不过言归正传前，其实都仲要讲多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听到觉得我把声好似蒙蒙地咁嘅话咧，我系病紧嘅，有少少唔舒服。琴日大病去咗跑扎打马拉松，咁其实亦都冇乜特别嘢嘅，即系只不过系感冒啫。咁啊，礼拜六瞓咗一日，跟住礼拜六晚就 prompt 地唔瞓唔着啦，跟住三点几就趌起身就去跑马拉松。跑完之后发觉啊冇乜嘢啊，都 OK 喎。不过喺嗰阵时其实系觉得个人好生啊，咁即系好 alive。即係好似 Full of Life 嗰只咁樣啦，咁啊同我跟住呢首跟住播嘅呢首歌好相似嘅個感覺。呢首歌係 Alison Krauss 嘅 Alive and Live Breathing， 啊唔係係 Alive and Breathing， 又講錯啦，唔好意思。I can't hear the words. 啱听到系 Alison Krauss 嘅 Alive and Breathing， 咁我而家就有 Trouble Breathing， 因为鼻塞得好紧要。以下呢只歌咧系我啱啱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边 download 落嚟嘅，咁呢位女歌手咧系啱啱先至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边第一次 upload 新歌，咁啊佢名系 Carrie Chevron， 一首香烟味好重嘅作品 Indiana。讲错咧，新人还新人一件事，好听就得啦，最紧要。咁啊，既然香摇开咧，咁啊再播多一只香摇音乐飞嘅歌曲俾你听啦。咁呢位歌手好有趣嘅，你就咁听声或者睇佢个样子，你完全唔知道佢唔系美国人嚟噶。佢啲香摇音乐嘅感觉系相当之正宗嘅。歌手嘅名系 Beatrice Erickson。咁你聽到個姓係 Erickson， 你其實都諗到有啲，咦，有似乎都唔會係美國人嚟咧。佢係一個挪威人嚟，有冇記錯啦？ 但他唱的鄉音樂的感覺呢是跟一個美國的鄉音歌手一模一樣的，啊，請大家欣賞他的現在我要播的這首歌是 Come Down With Me。听完的是 Beatrice Erickson 的 Come Down With Me。 刚才 check 回 Beatrice 的 website 就发觉我已经记错了东西了，原来他是瑞典人，不是这个挪威人来的，又一次证明了不做好 preparation 就晒背太 Q。 But anyway，其实可以在这里都讲少少有关于我怎么做 preparation。 虽然而家呢個先係第二個 podcast 啦，咁但係我其實第一個 podcast 即係上一集啦，我係諗咗好耐，究竟我要播咩歌，同埋諗咗好耐，我究竟要講啲咩嘢。咁但係咧，好老實講啊，我自己聽翻咧，我都發覺，喂，啲好似咁硬咁樣，即係好似好 scripted， 即係好似講對白咁啊。未必唔係。即是可能不是不好的，但是很坦白说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很自然咯。我所以今次呢我是特登不即原本就想着不用这么多preparation 的，结果也都没办法做 preparation， 因为都病了。所以呢就现在我只是呢就得个 note， 开了个 notepad， 放了一些 show notes 在这里，同埋呢就开了个 castmaster 在这里做了。哎讲多一句我是用一隻叫 CastBlaster 的软件来做的，虽然现在大部分Podcaster 是都会推荐是用Audacity， 但我自己觉得就 Audacity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 interface 咧係比較適合我係做 audio editing 多過去錄嘢嘅。咁但係另外我又唔係成日開嗰部 Apple 咧，咁其實用 GarageBand 可能仲好添。咁但係我自己好少，暫時嚟講都仲未係完全 switch over 啦。咁啊少開部 Apple， 咁所以少一部 Mac 啦。咁就所以咧都係暫時都仲未試用 GarageBand 嚟做。咁所以變咗我又而家主要都係用喺度用 CastBuster 嚟做。咁我自己覺得 CastBuster 個效果都幾好嘅。而家行緊佢個 interface 可以俾你登12隻 jingle 加24隻歌。咁另外仲有就係、是player 同個 mic 嘅本身嗰個 audio level 可以揀啦，每隻歌可以 preset 生 level 啦。咁所以用起上嚟都幾方便嘅。唯一一個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呢隻係收錢嘅，兼且仲係收好貴添，係$49.95一套嘅。是貴到呢，老實講句，我自己畀錢我都覺得肉赤。但係畀咗之後發覺即係之前嘅 version 就一般啦，咁但係而家開到咁多個jingle 嘅 entry 同埋啲歌嘅 entry 的話呢，我哋播歌就真係一流啦。因為只係需要撳一個掣或者撳一個 key combination， 咁就已經可以 play 到嘢，咁就方便啦，用起上嚟好方便啦。哇，好啦。差到支開沙筆開到嘩一地都係啦，咁而家就要走返返嚟繼續播歌啦。咁跟住要播呢隻呢係我自己一個即係幾鍾意嘅一個歌手嚟嘅作品嚟嘅。咁上年佢都有一隻歌係頗為喺 podcast 界，即係起碼喺美國嗰邊嘅 podcast 界頗為出名同埋可受歡迎嘅。咁佢呢位歌手歌名嘅名係 Adriana Troop， 就佢嘅歌係 Fly Fly Fly。啱听完嘅 Adriana Troop 嘅 Fly Fly Fly， 听过 咁多隻歌，我而家播第九隻歌啦，即系加埋两个 podcast 两集 podcast 计。咁我谂大家都会 sort of get 到我有个 idea， 就我中意嘅女仔女性歌手嗰个把声会应该要系点嘅？一系咧就系成熟到不得了，一系咧就系好靓声，好 sharp， 好 clear 个听。咁啊，都奇怪，我唔系好中意中间嗰啲嘅，即系 I mean 你唔系好情把声唔系极靓或者唔系好成熟嗰边嘅，即系。有啲味道嗰听咁样，就唔系我嗰听 style 啦。所以今集你听到嘅歌，其实都 sort of reflect 到呢个 fact 啦。咁好啦，都差唔多系呢今集节目嘅尾声啦。咁我播埋最后一只歌啦。咁啊，就跟住我又要再录埋呢个情人节 special 啦。咁大家就请留意啊，请留意。揀下一集的歌是特别揀得好紧要咁样揀出嚟嘅，咁大家留意啊。咁啊，播埋最后一只歌啦，就是 Curtly Jones 嘅 Ride。 Thank you. 想都想不到，我看回他的 bio 竟然发觉这位歌手竟然只是19岁，把声音真的成熟到不得了，哇，冧死人，救命。咁 anyway 啦，咁就呢首系最后一首啦，咁就今集嘅节目亦都到咗尾声啦。好啦，喺结束节目之前，咁再重复一次我有关联络我嘅方法啦。咁就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al@gmail.com。咁如果想 subscribe 我嘅 podcast 嘅话咧，请登入以下嘅网址咧 psmsalcast.blogspot.com psmsalcast.blogspot.com。 咁啊，希望大家鍾意我啱播过嘅歌啦，咁亦都希望你会留意我下一集嘅 podcast， 就係我情人节 special 啦。咁啊，下一次节目再见啦，拜拜。